你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。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。到如今

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、啊，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 小的是呦呦呦，我心里头美的是浪里。